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，也可以潇洒干练。真正的女神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夏神韵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请欣赏一组别具情调的消闲音乐，漫步水云间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